一人来，爱阿斯通啊，阿斯通啊，叫夜飞起来不得看，我一人来。

什么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？大林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我乐的歌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不郎。这心的桥还是上船，苦儿搬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呢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！ 我的船已来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。 啊，那里不是金银座，哎，难喝吧？官们都说，今天你一定去看吧。 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？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发献给他们的，光荣祭献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。 他们日益受伤害， 为我们立山修大路，为我们开启种庄稼， 他们叫沙漠变良田，他们叫戈壁开鲜花， 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， 金钱是把一切人间，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，乡亲们派我当那标位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来来，快乐快乐快乐， 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，慰问解放军上上台，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，慰问解放军。 大